方明华察觉了星星的意图，心里顿觉不妙。他当然相当清楚他们轮回角色的激斗能力，按理来说，刺客、战斗法师还有周泽凯的神枪手，这些职业的机动力都是相当不错的，场上角色也就他的笑歌自若和江波涛的无浪要稍逊一筹。结果现在他的笑歌自若是完全不用自己跑动了，叶修的君莫笑和唐柔的韩嫣柔在高速移动中交替使用着一些吹飞和击退效果的技能帮他代步，小哥自若现在移动的比他自己落地疾跑还要快。这两人再加上苏慕城对他们身后追兵的干扰，以及一有空闲就会助攻他们这边的配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套路。战斗法师和枪炮师的职业组合，叶修和苏慕城这对最佳搭档，此时全都囊括在了这个套路中，默契严谨。轮回无起的残忍静默开了技能后疾跑，竟然也只能是追得比较紧而已。孙翔的一叶知秋没有无属性炫文的加持，明显就要逊色许多。江波涛的无浪更不用说了，他已是被越甩越远，处境颇有些尴尬。 真是有胆色啊！ 职业选手此时纷纷议论，星星所采取的方式明显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总决赛，尤其是决胜局，大家总是会特别谨慎小心，所以才有大赛无名局的说法。可眼下星星所采用的这个配合呢，这在大家眼中就是风险极大的打法。在攻击笑歌自若的同时，还要用技能带着他跑路，而且还要比轮回那些移动能力一点都不弱的角色还要快，这个配合难度超大，而且顾及的方方面面太多，稍有一点闪失恐怕就会失手。星星的治疗小手冰凉此时可正被周泽凯的一枪穿云爆射呢，星星根本没有丁点要去救援的意思，眼下这边的配合一旦失手，再想救小手冰凉恐怕都没可能。小手冰凉生命都已经失去了大半，接下来就算是打阵地战，轮回顶着伤害来一波急火强杀，都能干脆利落地将小手冰凉解决掉。不成功变成人，星星对于这个治疗交换的战略竟是如此决绝，他们踩着钢丝没给自己留下丝毫退路，一步踏错那就是无法挽回的万丈深渊呐。所以比起这精彩的配合，职业选手们更佩服的倒是星星的这份勇气。可是由于很大一部分的精力要放在移动和帮助笑歌自若移动上，所以虽是叶修和唐柔两个人的角色在输出，但效率平平，甚至比不上周泽凯一人对小鼠冰凉的暴力输出。衡量清楚这一点的周泽凯心下稍安，可是却也没有放弃对这段的关注。眼见己方三位选手的角色愣是追不到对方后，周泽凯已经决定插手支援一下。他看出星星的这打法难度很高，要求很严，只要稍作干扰或许就可以破坏。他的一枪穿云也不比残忍静默或是一叶知秋跑得更快，但是他是远程攻击手，就是站在现在的位置也可以送出子弹去干扰叶修和唐柔。主意打定，一枪穿云忽然一退步，侧身抬手，砰，枪响，人影血花，小鼠冰凉忽然就也一侧身挡在了枪口面前。膝撞，一枪穿云提膝，眼下他并不急于要控制好小鼠冰凉，那边的局面或许只需要一发子弹就可以破坏，自己仅需要这么一个小小的空档，而这么一个小小空档里，一个牧师还能杀了他的一枪穿云不成？安文义当然奈何不了他，眼下的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挡住周泽凯的侧影。他的小手冰凉没有什么战斗能力，和轮回治疗互抽的那点小手段在周泽凯面前就连过家家都算不上，他所能用的只有小手冰凉的身躯，他所能做的只有用小手冰凉的生命去阻拦一枪穿云的攻击。 安文义敢保证，他这辈子注意力都没有这么集中过。哪怕小手冰凉一直是被动挨打，可是当周泽楷突然让一枪穿云做出回避，突然要将子弹射向别处时，他总能立即察觉了，总会拼了命去阻挠。有时他能做到，有时他做不到，可这一次他深知有多关键，他知道绝对不容有失。小手冰凉侧身扑上拦住了一枪，但是紧跟着又来一记膝撞。安文义看得很清楚，非常清楚，小手冰凉确确实实地向后一跳，膝撞闪过，但是原本死命贴着对方，这一躲却出来了一步空档。一枪穿云，枪口又一举起，两个枪口，小手冰凉跳起。安文义没有让他去堵任何一个枪口，他跳起扑向了一枪穿云的脑袋，他堵的是一枪穿云的眼睛，堵的是周泽楷的视角。瞬间周泽楷的屏幕上只见一片血污的牧师长袍。盲射，周泽楷倒是有一定这样的能力，但问题是眼下要射的是移动目标，而且移动的极为快速的目标，有视角的情况下都需要十分精准的把握提前量，要对这样的目标进行盲射，即便是周泽楷也太勉强了些。即便如此，枪到底还是响了，枪已上膛，放出去总也算是一个希望。枪声让安文义的心都凉了，但他却不敢回头去看，万一没中他还要继续。但是这时一枪穿云已经跳起，而他的小手冰凉在之前那一跳后身形正在落下，两人角色正好弄出一个时间差。这一次别说周泽楷的视角，连一枪穿云的两个枪口都已经高高在上。没办法了，这一刻安文义真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真的再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挡一枪穿云的攻击。伤心难过，安文义恨恨自己的实力为什么如此不济。枪响，空中的一枪穿云，两个枪口连续喷出火花，但是紧跟着安文义就看到叶修竟然在频道里说话： 继续加油。 啊，这次安文义情不自禁回头看了一眼，叶修的军模校正在施展冲锋赶路，盾形态属圣职系，当然不影响冲锋技能的使用。于是就见军模校将千机散盾撑在身侧，竟是将一枪穿云的射杀一路都挡了下来。 不要草率的以为他开枪咱们就一定会被打中嘛， 叶修还在继续说着。 另外小周，你这攻击也太草率了吧。 说着千机散盾收，伞尖折起，露出枪口，枪响，叶修竟然还对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做出了反击。